上咱家干啥来了？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 啊、 我排了一部电视剧，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。 什么镜头？ 就是拥抱那一场。 啊。 我和他呀，在咱们家练练拥抱。 啊。啊。什么？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。 上咱们家练拥抱。 对呀。 哼，好。行。是咱们国家这电视剧吧，这拥抱老不过关，不实惠。练吧，你好好练，我给你们当观众，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，练好了我鼓掌。练练吧，练，没事。练，没事。看啥？没关系。练，哎呀，有啥呀？没事，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。练，大伙鼓励鼓励，练。 亲爱的，哦，又生气了？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妈呀！报上吗？ 没有啊。 报上吗？ 没有。 报上吗？ 真的没报上啊。 白说呀。哎 呀。 别。 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。 他挺支持我的。 啊，我看出来了。 让他啊，哎，我让他去做饭去。 啊、对，让他干点什么。 哎，等一下。 嗯。 做饭去。 哎呀， 你去做饭去。 那你做饭去。 我跟你说，你去做饭去。 他在咱家来拥抱，我还得给他做饭。 不是这样的，咱不是定好的吗？一三五你做，二四六我做吗？ 今儿个礼拜几？ 今天星期天吗？ 正好没班错了。 咱们家的客人错了啊。 哎呀。行啊，小伙儿，你在俺家练拥抱，我还得给你做饭，我啥也说不出来。练，我做饭，练。 亲爱的， 哦， 又生气了？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练啊、对，干什么？对， 哎，你干什么？ 那小孩爬窗户。看啥呀？有啥看呢？这是好事啊！你没看我都躲里屋去了吗？ 还有小孩啊？ 撵跑了。 哎，老夏，老夏，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？ 那五层都地下室，知道吧？ 行， 我做饭，练吧啊！我做饭，练拥抱，练吧。我看算了吧。 咱们再练一次吧啊！ 亲爱的，哦，又生气了？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小伙挺实惠呀，这家抱的挺紧呢。我看明白了，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。吃点啥呀？ 是随便了，随便。 炸酱面？ 可以可以。 包饺子吧，包饺子时间长，多练一会儿。 对， 好，我给你包饺子啊，练。 我看算了吧，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。 没关系，咱们再练，行，明天导演应该说了。 好好， 别出人命就行。 我情绪全摔没了。亲爱的，哦，又生气了？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？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哦，亲爱的。 哎，本山，你拿个棒子干什么？ 够根葱。 够根什么？